攻读《类位记》第25章。上主在西乃山训示梅瑟说：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即使你们进入了我要赐给你们的地方，这地方将为上主守安息。六年之内，你可播种田地，六年之内，你可修剪葡萄园，收获其中的出产。但到第七年，地应完全休息，是上主的安息年。你不可播种田地，也不可修剪葡萄园，连你收获后而自然生出的，你也不可收割。葡萄树未加修剪而结的葡萄，你也不可采摘，是地完全休息的一年。地在休息期而自然生出的，可供给你们吃。既供给你、你的仆婢、佣工和与你同住的客人吃。地自然生的，也可供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中的走兽吃。你应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即七乘七年。七个安息年的时期正是49年。这年七月初时，你应吹号角，即在赎罪节日，你们应在全国内吹起号角，祝圣第50年，向全国居民宣布自由。为你们是一喜年，人各归其祖业，人各返其家庭。第50年为你们是一喜年，不可播种，自然生出的不可收获。葡萄树未加修剪而结的葡萄不可采摘，因为这是喜年，为你们应是圣年。你们只可吃田地自然生的，在这喜年内，人各归其祖业。为此，如你卖给你的同胞产业，或由你的同胞购买，你们不可彼此欺压。你应照上次喜年后的年数由你同胞购买，他应照收获的年数卖给你。年数越多，你越应多付买价，年数越少，越应少付买价，因为他卖给你的是物产的数目。为此，你们不可彼此欺压，但应敬畏你的天主，因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应遵行我的法令，遵守我的规定，一一依照执行，好叫你们平安地住在这地上。地必供给出产，使你们吃饱，平安住在地上。若你们追问说，到第七年，我们若不能播种，又不能收集我们的出产，我们吃什么？在第六年上，我必决定降福你们，叫地有3年的出产。你们在第8年上播种时，还吃陈粮，直到第9年，直到收割新粮时，还有陈粮吃。土地不可出卖而无收回权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。对你们所占的各地，应承认地有赎回权。如果你的兄弟贫穷，卖了一份家产，他的至亲可来做代赎人，赎回他兄弟所卖的家产。人若没有代赎人，即使自己富足了，有了足够的赎价，当计算卖出后的年数，将差额还给买主，收回自己的家产。如果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赎价，他所卖的应存于买主之手，直到喜年。到了喜年，地应退还，卖主收回自己的家产。若人卖了一所在城墙内的住宅，自卖出后一年内， 他有赎回的权利，他赎回的权利为期一年。如果满了一年他没有赎回，在城墙内的房屋应归买主与其后代，再无收回权。即使到了喜年亦不应退还。但房屋在没有围墙的村庄内应算是田产，有赎回的权利，到了喜年应该退还。至于利未人得为产业的城市中的房屋，利未人永享有赎回权。如一利未人在他得为产业的城市出卖的房屋没有赎回，在喜年仍可收回，因为利未城中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子民中所得的不动产。但是他们城外四郊之地不可变卖，因为是永属他们的产业。如果你的兄弟贫穷，无力向你还债，你应像待拜访人或旅客一样扶持他，叫他能与你一起生活。不应向他索取利息或重利，但应敬畏你的天主，让他与你一起生活，如你的兄弟。借给他银钱不可取利息，借给他粮食不可索重利。我上主是你的天主，我领你们离开埃及地，将克纳罕地赐给你们，是为做你们的天主。若你身旁的兄弟穷了，卖身给你，你不可迫他劳作如同奴隶一样。他在你身旁应像佣工或外侨，给你工作直到喜年。那时他和他的子女应离开你，回本家，复归其祖业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役，是我由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他们不能卖身，如同出卖奴隶。你不可虐待他，但应敬畏你的天主。你需要的奴婢应来自你们四周的民族，由他们中可购买奴婢。此外，可从同你们住在一起的外邦人中，或从他们在你们境内所生的后代子孙中购买奴隶。这些奴隶可成为你们的产业，可将他们留给你们的后代子孙，当作永久的产业，使他们劳作。至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子民，彼此既是兄弟，不可严加虐待。若外邦人或寄居在你处的人成了富翁，你的兄弟反而穷了，欠他的债，而卖身给寄居在你处的外邦人或外邦人家中的后代，卖身以后仍享有赎回的权利。他的任何一个兄弟可以赎他，他的叔伯或他叔伯的儿子可以赎他，他家中的任何至亲骨肉都可以赎他，如他自己致富亦可自赎。他应从购买自己的人计算从卖身给他以后到喜年的年数，赎价应依照年数的多少，并按佣工每日的工价决定。如剩下的年数尚多，他应依照年数的多少出一部分赎价来赎身。如直到喜年剩下的年数不多，应这样计算，依照年数的比例交付赎价。买主对他应像每年雇的工人，他不可当着你虐待那人。如果那人不能这样赎身，到了喜年他可与儿女自由离去。因为以色列子民只对我是奴隶，他们是我的奴隶，是我领他们离开了埃及地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